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还有一天零一个小时就要到国庆佳节了，那我们的十一假期也要正式开启，所以呢，今天借着这个大家都非常兴奋和摩拳擦掌期待的搓手手这样的一个心情当中，也会准备一份十一出行的歌单或者说是假期的歌单，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今晚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的十一安排，是打算出门，还是待在家里，亦或是在近的地方，有好久没去的一些地方，好好的感受一番，溜达溜达，都可以跟我联络和互动，告诉我吧。那还是我们的老方式啊，第一种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第二种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找到我，就直接搜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好啦，那么今天晚上的晚安心语就是十分的简单，也十分的平淡。每天重复的平凡日常也是十分珍贵的呀。是的，所以说今天晚上的开场歌曲就对应这个平凡又充实的一天，星期三的约会。 牵着你的手，我们走在雨后的街，经过了那间我们熟悉的咖啡店。今天是什么天，懒得去想，反正有你在身边，管它什么时间。你说有很久有这样约会，很想念一起看戏聊天的从前。今天是 Wednesday， 什么电影在上演，去电影院持续十分钟的时间。我喜欢这样渺小的世界，这样雨后的天，没有一点压力的感觉。我喜欢，我要牵着你的手，一起走到电影院。电影的世界有太多美丽，在电影里面，你就在我的身边，这样的画面就已经最完 喜欢这样渺小的世界，这样雨后的天，没有一点压力的感觉。我知道这样靠在你的肩，就让我觉得安全，很安全。电影的世界有太多美丽的画面，我们的世界总有太多的不完美。你不在电影，就在我的身边，这样的画面就已经最完美。 星期三的约会，这首歌来自宇恒。星期三，平凡又充实的一天。那在这一天，我想大家也习惯了这一周正常工作的忙碌，并且期待着周末的到来。但是这个星期三又有点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呢，就像刚才说的，还有一天零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国庆了，然后我们就开始 happy 啦。放假哈，放假的心情总是使人雀跃。刚才呢也征集了一下大家在十一期间有什么样的计划呀、安排呀。看到小健说，我现在就是在等着十一的到来。然后一飞呢是要驱车1200公里回到家乡武汉，然后主要，当然主要不是为了真的去喝那个某颜悦色的茶。我说那你真是，那是有多爱？是要陪家人啊。其实趁着十一假期还是尽量跟家人团聚一下吧。就像山外有山，他说他打算宅在家里听广播、听音乐、看综艺节目、追剧，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哇，好文艺好浪漫。应该是一个内心，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内心很敏感，然后呢很向往那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富有情感的人儿。邂逅幸福说，十一假期就是1号陪家人，2号陪老公，3号开始上班。3号就开始上班了，天哪，辛苦辛苦。致敬所有在十一期间还要上班的朋友，当然也包括我。因为十一期间呢，午夜情歌也是正常直播的，除了10月1号和10月8号例行的周五录播之外，剩下全是直播。所以大家如果要是不出去的话，那欢迎来听来互动哦。好啦，今天晚上我们的冯氏播报和音乐蓝牙默契值依然在连接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跟我默契连接啊，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够成功的。今晚的歌单我想可能成功的几率也不太大，而且呢我可以说哈，今天晚上我是集中发货了。那你们的订单可能有72小时之前的，有144小时之前的，总之你们下的订单除了今天接到的之前的统一发货。好了，现在开始。这首歌是 Mika 小可爱下单的陆柯燃《崇拜》，希望你听到请签收，给我5星好评。 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 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Oh you, baby, only for you. 崇拜这首歌是 The Nine 陆柯燃翻唱的梁静茹的那首歌，重新编排了一下，还是有他自己的感觉，更加的年轻，也更加的有一种这种迷幻的色彩哈。反正听起来感觉不太一样，希望米卡能够听到你的订单，听到请签收一声。好啦，看到大家都来继续分享自己十一的行程。新田说，由于疫情防控的限制，只能在周边的沿海城市玩一圈，最重要的是哎，能吃到我馋了很久的现捞海鲜，哇，这个真是好羡慕。其实我也偶尔啊，虽然说我并不是很喜欢吃海鲜的人，但是呢，就是偶尔我看到比如说某音上或者是看一些短视频然后发的，哎呀那种现捞海鲜，哎呀我感觉怎么那么诱人，就突然间我会特别特别特别想吃，尤其是新鲜的什么生蚝啊，还有那种各种小海鲜呀、啊、还有各种鲜嫩的鱼啊之类的。那种大海鲜呢可能暂时吃不到，但是确实这个十一假期也要提示大家啊，就虽然说现在可能大部分地区疫情防控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尽量不要去一些高风险或者中高风险的地区游玩，还是不要走太远，在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是周边转一转就好了。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个休息的时间，我觉得十一这一周你会过得非常的充实和有意义，只要你安排妥当，就像刚才山外游山说的那样，无论你是看电影、听音乐、追综艺还是追剧，哪怕享受一个人的时光，我觉得都是美好的啊。当然呢，十一期间美食也是不能少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十一吃什么。好啦，那么接下来要继续订单发货，这首订单是不羁之士下单的，可能今天他没有来，因为看这个赞数好像还没有上去哈，不过没关系，我想当他回放的时候会听到的。这首《白色恋人》来自游鸿明。 空气却清晰，

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给你一个温暖的夜晚，一天当中最后一小时。马上呢还有一天之后就是国庆佳节，十一假期正式开启。那很多朋友其实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规划了这个十一假期，也有很多人拼假，像抖音上面有朋友就说他的朋友利用年假把中秋和国庆连在了一起，这一下就是多少天哦？我想想，这个中秋是3天，国庆8天，然后再加上中间的几天年假，哇，那真是太爽了，可以连休将近1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其实刚才大家也在讨论，就是说这个年假，但是年假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比较伤感，因为年假是跟年龄成正比的。当你的年假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说明你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哎，真是让人有点忧伤，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挺雀跃的。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年假也不用太长，因为如果要是太长时间，哪怕你可以让我集中休1个月，可这1个月我要是在一个离开家人很远的地方，或者说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哪怕它再美，如果你让我待1个月，可能我也受不了，因为我开始想家，开始想家人、爱人、朋友，还有自己的小宠物，实在是放心不下。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休1个月，可以给自己安排得很好，比如说我抽10天的时间去休闲度假，然后10天的时间就在家里面追剧、打扫卫生、陪家人，还有10天的时间呢，可以去周边逛一逛啊，或者说去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的11安排，可以告诉我，那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与我互动，还有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上面搜索主持人道道，今天我是粉嫩的哟。好啦，刚才呢在抖音上面一个新朋友小小小姑娘，她说我今天过生日可以送我一首歌吗？可以，其实今天晚上刚好有一首歌很合适，而且这首歌也是订单，是西探下的订单，但是今天他还没有来，那我们就同时把这首歌送给过生日的朋友，很合适，那就是来自王菲的《如愿》。愿新的一年你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当然不只是过生日的你，也送给正在听午夜情歌所有的你，每一个你。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或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盘旋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有完啊，这是 如愿来自王菲。今天呢，我们并没有在下半段的第一首出现固定的盲盒，但是我觉得如果一首歌它能够让一个人的生日变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的意义，那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首歌其实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当中的一首插曲，应该是插曲哈，不是，是主题曲，王菲演唱的。但是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看聊天室里面，新田说这部电影我可能只是去看了黄轩，对，因为这是拼盘是吗？我和我的父辈，就是听这首歌，我觉得还有一点点那种惆怅，因为可能是有一些遗憾没有去完成，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的名字我觉得很好，如愿，就是希望每个人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觉得愿望之所以被称为愿望，它之所以是美好的，就是因为它不容易实现。就像我们人生当中，永远都是去追求完美，追求梦想。如果完美和梦想那么容易得到的话，那他也就不会让，就是让这么多人一直是这么多年趋之若鹜。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必太执着于某一个固定的目标，或者说某一个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我一定要实现什么样的梦想。如果你太执拗于这个漩涡，那可能会让自己很累。享受去追逐的过程，享受淋漓尽致的挥洒，享受所有努力都付出之后那样的一种毫无遗憾，那我觉得这个人生就已经圆满了。至于结果呢，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总之，美好的愿望送给大家，来吧，也可以来跟我继续互动，看看大家十一都想干嘛。我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彬彬有礼，他说10月1号在家小聚，10月2日近郊，10月3日参加婚礼，4号至7号东戴河吹吹海风。哇，真的这个安排很好啊！哎呀，这个大家都是1号跟家人小聚一下。哎，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我的安排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不太好，因为我是打算看看4号的时候跟家人小聚一下。 好吧，不管是哪一天，其实呢，好好陪家人就好了。孙彦军说，机关值班三天，不让出京，后面休息四天，打算带孩子去郊区玩耍，还得去爸妈家一天，这就是我的十一假期安排。对，看得出来每个人其实都是很孝顺的，因为不管你选在了哪一天，都会至少有一天是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我总觉得家人嘛，什么是家？家人在哪里？一家人能够团聚，那这个地方就是家。好了，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我觉得先暂停发一个订单啊，我们也要调节一下情绪，刚才有一点点的忧伤，所以接下来呢送出方十二的一首《星宿日记》。星宿日记来自方十二，他的歌呢都是有一种就是淡淡的复古感，然后让你听完了之后仿佛回到了上世纪的感觉。但这首歌其实还好，星宿日记总觉得就是提到什么星宿啊，就是什么四十八星宿，然后各种这种八十八个星座，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很遥远，但是又很向往，就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种 星系体系。就像我们总会偶尔会想起说，哎，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的存在呢？那除了地球之外，会不会也有一个星球跟我们有同样的山川湖泊，也有同样的人类，会不会有另一个我存在？当然这个可能上升到哲学了哈，这个什么叫本我，什么叫自我，我是谁，谁是我，哎，这个我也搞不清楚，所以呢也就不想了啊。有的时候开发一下脑洞，也未尝不可嘛。看到大家其实还是挺辛苦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十一是不放假的，因为职业的原因嘛，十一是他们更忙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忙起来也是好事儿。那等到十一过后我们可以错峰休息。现在风势播报已经是768285个赞，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待会儿我要播报一下前三名。Tucker 说，哎呀，也不知道多少不在北京的听友，哎，现在可以统计一下哈，在北京地区的听友们请扣一，不在北京地区的听友们请扣二。但是现在马上有很多人要离开北京，因为放假了嘛，像不羁之士他就要十一回家。是的，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假期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只有家才是让你最舒服的，回忆最多的，也最踏实安稳的地方。好了，接下来继续发订单，这首歌大虐上线。这是谁下单的来着？是不是心田？我有点忘记了啊。这首歌是张远的《嘉宾》。 今天是星期几，偶尔会想起你，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愣住站在原地。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那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进他精心布置的场地，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握手寒暄如此客气，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缓缓带进你的无名之旅。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这美也曾拥在怀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 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现实中不愿相信这是命运，说好的永远变成了曾经。我试着衷心祝福你，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选择失陪一下先离席。关上你要的爱情，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离开你的自己，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关心？毕竟终成眷属的人是你，而我只是嘉宾。我流尽所有回忆来庆祝你的婚礼，却始终有勇气祝福你。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遇见你的他真的好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爱你。 一首嘉宾长达五分钟，一首经典大虐歌，就大家都在说啊，这首歌好虐呀，好虐呀。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特别的理性。我理性的点在哪儿？就是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被虐到，而我只是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是你，或者说我，当然这个问题也是问我自己，你会不会在自己的婚礼上邀请你的前任参加？第二个问题，如果是你被邀请去参加前任的婚礼，你会不会去呢？我的回答是两个都不会啊，一个会。如果要是我被邀请，那我可能会去，但是我绝对不会被虐到。刚刚在抖音上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其实大家得到的答案都是双不。是的，我觉得就这首歌而言，如果你真的被虐到了，那我只能说你自找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该放下的时候就要放下，不要去要那种自我感动式的沉浸式的留恋，因为他已经离你而去。你祝福也好，祝福默默地放在心里就好了。如果你还能因为一段过去的恋情，一个过去的已经不要你的人而伤感，那我只是觉得你不值得。没必要，没有必要，还是尽量让自己过得更好吧。好啦，那最后一首晚安曲，我觉得映衬今晚的话题，十一的安排，很多朋友其实还是要出行的。那不管是回家还是去什么地方，旅途上希望一切都好，带着一份期盼，带着归家的心情。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定了一个目的地，你去成的时候总会觉得时间好长啊，怎么还不到？但是回来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怎么好快啊，我这就到了吗？就是因为你去的地方，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满怀期待的，你总是想着快点到快点到，所以会觉得时间很长。最长的旅途不过如此。这首歌来自李琦，就当晚安曲啦。跟各位说声晚安。最后来播报一下点赞助力榜的前三名：第一名不羁之士，第二名专制小心心，第三名嘟嘟啊！谢谢，也谢谢所有点赞的数据组的朋友们，还有今晚陪伴的你。